行着身躯轻沉，如糜烂思想侵扰我的心，像有突然灵感，你会逐渐挨近，沉默空间抖震，我的意识变懒，你偏偏努力制造灿烂，此刻只知道热情原来这样慢。